南朝鲜团体开创和平与统一的人25号在国防部大楼前举行第174次和平裁军集会，表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策划极其危险的战争阴谋，以实施对北先发制人攻击。